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又有机会来到千丈基督教会同你哋分享神嘅话语。今次好似系我今年第一次嚟，今日系父亲节，好高兴系要同在座各位嘅父亲讲一句父亲节快乐。嗱，我今日嘅题目系地上嘅父如同在天上嘅父。嗱，其实我哋叫神做天父，好多时我哋以为就是因为我们地上的父亲，所以我们叫天上的父是天父，其实调转了。在说宇宙创造之先，其实已经是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已经是存在，是吧？所以父子的关系已经存在，其实我们地上的父亲其实是反映出我们天上的父亲。在说我们对天上的父亲很多时都有误会，我们的印象是怎样啊？好多人的印象是有两个极端的，一个极端就是哇，我们这位天父恶到不得了，哇，不喜欢人家喜乐的，见到人家犯罪就躲在后面看谁犯罪我就惩罚你，是吧？这个是其中一个看法。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天父非常之的慈爱，好似一个系非常慈祥嘅老人一样，永远唔审判人嘅，系嘛？就系等待世人嚟到系悔改。嗱，呢个就系两个唔同嘅极端，一个就恶到不得了，一个就慈祥到不得了。啊，因为我哋对我哋天父嘅印象有咁样嘅错误嘅观点，所以我哋地上嘅父母其实都有对我哋仔女系有两个极端嘅。一个极端系点啊？又是恶到不得了，是吧？你犯错我就罚你们，恶到什么样。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哇，种些仔女种到不得了，是吧？好像如珠如宝一样。其实我们做父母应该好像我们天父一样，不要有两个极端。我今天是要跟大家讲我们怎样应该好像天父一样来到爱我们的仔女。一共是有五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好像天父一样来到爱我们的仔女。第二点呢，我们要好像天父一样来到施予给我们的仔女。第三点呢，我们要明白到我们仔女的软弱，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吧？神是认识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的仔女一样是有软弱。第四点呢，就是当我们仔女反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管教。这个是负面的，是吧？他们做错事我们要管教。但是正面呢，他们做得对我们应该怎样？应该肯定他们。所以这个是第五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好像天父这样来爱我们的仔女。我们怎知道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啊？哇，一节好熟悉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识念，是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赐什么给我们啊？他的独生子，是他唯一的独生子。有没有见到神几爱我们啊？他好爱他的独生子，但是将他赐给我们。罗马书的五章八节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是不是说，喂，你们是要做得好啊，你们的行为是要完美啊，你要符合我的标准啊，这样你才得救。神是不是这样啊？不是的，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神已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没有东西在世上比这个是更大的爱，是吧？就是我们在罪人的时候，他已经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是怎样啊？好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来到是爱我们的仔女，是吧？无条件的，是将我们最好的来到给我们的仔女。讲到将最好的给我们的仔女，很多人就会想到什么啊？物质上的东西，是吧？很多父母认为爱仔女就是给他们很多物质上的东西，这样才是爱仔女。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会宠坏他们。还有很多的父母呢，挂着赚钱 冇时候同仔女喺一齐，所以佢哋会点啊？买啲物质上嘅嘢俾啲仔女嚟到补偿翻。我冇时候陪你，嗱嗱呢啲系物质上嘅嘢。仲有咧，好似我哋上一代嘅爸爸妈妈，大家都好熟悉啦，系嘛？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嘅爸爸妈妈唔识同仔女沟通噶，佢哋认为赚钱啊，翻嚟俾仔女养家。是吗？支持这个家庭，这样就是爱你们的了。他很少跟仔女是有密切的关系，认为给你们、物质上的东西，这样就是、已经是尽了他的责任。马太福音的六章八节和三十二节怎么说？你们需要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我们的天父是怎样？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是在处观察我们。耶稣基督说，神尚且是照顾麻雀，尚且是照顾百合花，是吧？连我们头上的头发都数过，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九至到三十一节，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所以我们的天父是知道我们是需要什么，他是关心我们。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好像天父那样来到是爱我们的子女。第二点呢，我们要乐于施舍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和我们天父的关系是怎样？我们会向天父来到祈求，是吧？马太福音的七章七至到八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不幸，这一节的经文时时被那些成功神学的牧师啊，那些传道人会怎么说啊？哇，你求什么神就给什么你，是吧？这节经文不是这样解的。这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是什么？登山宝训嘛。登山宝训是讲什么啊？耶稣基督是教人怎样能够进入神的国嘛。所以这个绝对是给基督徒的应许，你可以向神来到祈求。那我们怎么祈求啊？圣经告诉我们有两种祈求神一定不会是拒绝的。第一种祈求是什么啊？照住神的旨意来到祈求。我讲过一篇道叫做到底该向父子圣灵的哪位祷告，我入面讲过什么叫做奉主名求。我们祷告很喜欢说奉主名求，就是照住耶稣基督的名字来到求。以色列人是人如其名，所以当我们照住耶稣基督的名字来求，就是照住他的属性，照住他的旨意来到求。这种祈求神是会答应。还有一种呢，就是好像主祷文耶稣基督教我们祈求什么啊？日常的需要，是吧？我们日常的需要求你赐过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求，或者是求日常的需要，神一定是会赐予。所以我们要将日常的需要同样是给我们的子女。这个就是第二点。所以耶稣基督教我们就是要为我们的日常需要来到向神祈求。而耶稣基督是给了我们有一个比喻，就是在跟着的经文，我刚才读了马太福音的七章七至到八节，在九至到十节，耶稣基督怎么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这节的经文耶稣基督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地上的父母尚且知道将最好的给仔女，天父更加了。我们很容易将这个经文调回转头，既然天父这么锡我们，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东西，我们地上的父母都要是一样，是吧？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天父来到施予给我们的子女。其中一样我们应该施予的就是日常的需要，好像我们天父一样。求这个字其实在新约的圣经希腊文里面一共出现了67次，有59次是被翻译成祈求或者是求，有5次是被翻译成要或者是要求， 所以总括来讲就是向神、提出我们日常的需要，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是乐意咁样嚟到系满足我哋嘅仔女，系嘛？嚟到系喺日常嘅需要嚟到系满足佢哋。我哋应该系甚至好似我哋嘅天父一样，喺住暗中嚟到观察，睇下我哋嘅仔女需要啲乜嘢嘢，然后嚟到满足佢哋嘅需要。喺住雅各书嘅一章十七节经文话：各样美善嘅恩赐和各样全备嘅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是将一切美好的东西给我们，是甘心乐意，不是勉强，没有条件的。如果我们讲日常的需要，你有没有见过做父母的，喂，你乖的我就给东西你吃，给水你喝，是吧？你不乖的我就不给东西你吃，不给水你喝，没有这样的事的嘛。他们乖，是你有另外的赏赐，是吧？有另外的奖赏，但是日常的需要你一定是要提供。经文说没有转动的影儿，什么解释啊？你有没有发觉日头由东边起的时候，所有的影都是向西斜的，是吧？慢慢慢慢日落西山的时候呢，哇，调回转头的影去了东边的了，是吧？哇，一日来讲那个影都不断地转动，何况是、每一个月每年很大很大的转变。但是经文说神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美善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也都很需要好像神一样，俾我哋嘅仔女知道，佢哋随时随地可以嚟到我哋嘅面前，嚟到求我哋，佢哋需要乜嘢？嗱，呢个系我哋系需要做。嗱，当我哋去到天堂嘅时候，有一节嘅经文话俾我哋听，神系会抹干我哋嘅眼泪。启示录嘅二十一章第四节，有好多嘅解经家，有好多嘅牧师都解错经，话天堂从来冇眼泪。经文不是这样讲的，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四节说神会抹干我们的眼泪，然后以后就再没有眼泪。那你说为什么我们上到天堂会有眼泪啊？其中一样就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向天父来到祈求，但我们都没有祈求。就是好像在《书雅各书》的四章二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在世上的时候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向天父来到祈求，他来到施予我们，但当我们不去祈求的时候，我们是得不到。我们去到天堂，我们就会发觉我们错过了很多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教我们的仔女怎么样，有需要就要来到我们的面前，随时随地来，他们随时随地我们都会欢迎他们，千祈不要说不够胆来到向我们祈求。讲了两点了，我们要好像天父一样爱我们的仔女，我们要是施予给他们，我们都要明白他们的软弱。在诗篇的103篇13至14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是怜恤敬畏他的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好像尘土一样。我们也需要怜恤我们的仔女，知道他们的软弱，是吧？他们还小个。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也都说，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哥罗西书的三章21节很相似的经文，但是加上恐怕他们会灰心。很多时我们都会令到我们的仔女灰心丧志。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时我们会怎样讲埋啲嘢是不等使，讲埋啲不应该讲的话。哎呀，我真的后悔生了你出来，是吗？哎呀，我生嚿叉烧出来吃下，没那么嬲。哎，我们很喜欢会这样讲的，是吗？但你这些的话语令到我们的仔女很伤心，会得是很丧志。 做中国人的父母，我们就很容易挑剔我们的仔女，但是很少很少会讲安慰的说话。我们是要注意，真的做中国人的仔女不是容易的，是吧？尤其是在学校的成绩拿个 A 回来是怎样，没什么笑容的，应该的。 A for 什么、acceptable 是吧？应该的，预咗你的了。拿个 B 回来呢，大件事了。 B for bad 是吧？你千万不要拿个 B， C 是 catastrophe， D 是 disaster， 是吧？哇，真的做中国人的仔女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仔女都是软弱的，好像我们这样是尘土。我们不要太挑剔，不要太苛求，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不是说他们做什么就由他们做什么，是吧？我们要是谅解他们、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软弱。我们自己是不是完美的？我们自己都不完美了，我们怎可以要求我们的仔女完美呢？是吧？我们的天父有没有要求我们完美啊？没有。我刚才都讲过了，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他要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替我们赎罪啊。喂，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完美的，你个个做到完美上天堂啦，是吧？神是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才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我们都很需要怜恤我们的仔女，知道他们还小个。讲了三样，是吧？要爱我们的仔女，好像天父，要施予他们日常的饮食，要是知道他们的软弱。第四点呢、比较严肃了，要管教。当他们反叛的时候是要管教。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七至到八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右边把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天父管教我们，因为为什么？他爱我们嘛，是吧？不爱我们都不管教了，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需要管教我们的仔女。在箴言的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宠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哇，这个跟我们的想法很不同的。哇，我们想到若果父母管教仔女打仔女是怎样，哇，你都不喜欢你的仔女， 你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经文讲什么？你不管教他们，你才是不爱他们，你憎恨他们。你是爱他们的话，你一定是要管教他们。管教仔女都有学问的，管教仔女都有四点的。第一点，我们要注意他们的感受。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五节，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我们管教我们的仔女的时候，他们很多时会灰心丧志，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不爱他们。所以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重新告诉他们，我们是爱你啊，我们才管教你，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七节所讲。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爸爸喜欢做什么？喜欢看波，是吧？哇，好紧张啊，哇，周围射入龙门的了。哇，突然间个仔或者个女，是吧，发脾气啊，或者是曳，哇，要去管教，哇，有没有搞错啊，扫晒兴。妈妈喜欢做什么？看韩剧。哇，看到生离死别，是吧？啊，最紧张的场屈，突然间那些仔女曳，那就怎样？哇，你要走去管教的时候，你会怎样？哇，找他们出气了。哇，你影响我那场波，你影响我那出气，是不是你衰了你？我就会惩罚他们。我们需要注意他们的感受。我们罚他们的时候，我们会怎样说？哎呀，打在你身上，痛在我心上。喂，但是我们的仔女是不是真的这样觉得呢？但是他觉得，哇，不是吧，你找我来出气这样，是吧？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仔女的感受。第二点呢，我们要分别他们的罪行。反叛是应该来到是惩罚管教。 但是有很多时候是什么？无心之失。无心之失就不要去本教了。有很多时候你在街上，你在雪餐厅，你会见到爸爸妈妈教仔女，甚至打仔女。为什么？倒泻牛奶，是吧？或者整烂了个玩具。其实倒泻牛奶，倒泻饮品，那小老哥已经很伤心了，没得饮了嘛，是吧？喂，整烂了个玩具，他没得玩了嘛。很多时候是无心的，但是我们会怎样？我们就会走去惩罚他们。很多时候惩罚他们，我刚才都讲了，是吧？是有别有原因，亦都可能自己夫妻间感情出现问题，又是拿个仔拿个女来出气，因为他们无心之失。又因为可能上班的时候吃了老板猫面，又是回到家，是吧？见到无心之失就一把火，无名火起三丈。喂，我以前做工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哇，你说你现在叹我做牧师不用朝九晚五。我可以告诉你，我而家除咗我瞓觉八个钟头，我真系全部时间都系读圣经，全部时间都用喺教会嘅事工上。以前有份朝九晚五嘅工嘅时候，我时时点啊？提醒自己唔好将公司唔开心嘅嘢带翻屋企，留翻喺公司嗰度，系咪？千祈唔好影响家人嘅情绪。我时时都要提醒我自己。嗱，所以我哋见到。管教仔女点啊？第一，我哋要知道啊仔女嘅感受，要注意仔女嘅感受。第二咧，我哋要分辨佢哋犯嘅究竟系反叛啦，定系无心之失。第三样咧，就系我哋要知道管教仔女嘅目的。希伯来书嘅十二章十节。新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紧要啊！地上的父亲教仔女是怎样？随着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未必是啱。就好像我刚才说，很多时无心之失都去管教，是吧？但是神知道什么是正确，他要我们得益处与圣洁有份。所以我们教仔女都是一样。教仔女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发泄啊？发泄你的情绪啊？不是。是不是因为他们打扰了你的乐趣啊？都不是。我们管教我们的仔女是要他们得到益处。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吧？错的事他们是会招致他们失败，甚至严重啲，将来可能系使到佢哋系灭亡。但系正确嘅事咧，系会使到佢哋得益，系会使到佢哋系与圣洁有份，越嚟越似耶稣基督。所以我哋好需要俾佢哋知道，我哋管教佢哋嘅目的。嗱，圣经话俾我哋听，神嘅愤怒喺树唔信嘅人嘅身上，但系喺佢儿女嘅身上咧，佢系唔会发泄佢嘅愤怒，系嘛？他是要我们得到益处与圣洁有份。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神知道，从他的话语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和仔女的关系都是一样，我们的仔女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教他们，尤其是神的话语，以致他们知道什么对他们是有益。最后呢，很重要的第四点，就是我们教仔女是要他们最终是要他们得到喜乐。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管教仔女，我刚才说我们是要注意他们的感受，是吧？要分辨究竟他们是反叛定是无心之失。管教的目的呢，是要他们得到益处，但是最后呢，是要他们得到喜乐。记不记得我刚才说，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教我们怎样能够进入神的国，是吧？哇，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讲过八福，记不记得？那福字什么意思啊？喜乐，是吧？ 能够进入神国的人当然是喜乐。我亦都是讲过很多次在我讲道那里，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东西带得走的，在这个世上。我不理你金银满屋，我不理你有楼有车，带不带得走啊？带不走的。但是有一样东西你能够带得走的，是什么啊？你的仔女啊。我不是说你得救了之后你的仔女都得救，神是有儿女没有孙的，是吗？若果我们的榜样做得好，我们的仔女都会信。所以我们榜样做得好的话，我们能够使到仔女都接受耶稣基督，能够带领他们进入天国，你说这个是不是最大的喜乐？绝对是，是吗？嗱，我已经讲了，我们对待我们的仔女要好像我们天父爱我们一样，我们要施予给他们，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软弱，当他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要管教，这个是负面的。但是当他们做得啱呢，我们要肯定他们。这个呢是有一节的经文，是我们时时都不注意，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受洗很重要的，在四福音里面四部福音书都有提到，就给我们见到有多重要。当耶稣基督在水里面走出来，有圣灵好像甲子降临在他的身上，是吗？然后天打开了，有声音说这个是天父，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个就是天父肯定耶稣基督所做。但是不是只有这一次的，还有一次在登山变像。在圣经里面三部福音书都有讲到登山变像，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有人觉得很奇怪，哇，耶稣基督受洗很重要，是吗？因为给了我们一个榜样。耶稣基督有没有罪啊？没有罪的嘛，是吗？但他愿意受洗，你说天父应不应该奖赏他，肯定他？应该啦，你说。喂，但是登山变像是什么来的？为什么天父又会走来是肯定耶稣基督啊？我时时讲到呢，我很喜欢神学的，所以就算今天这篇道讲父亲的呢，我都会有些神学在里面。有一节的经文就会给我们见到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就是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八节，一句很难解的经文啊。神学家那些牧师都拗晒头，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尝死味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句话是二千年前耶稣基督同门徒讲的，是吗？喂，人子的国降临了没有？未降临，啲门徒呢死晒啦，是吗？哇，圣经无厘头，突然间有句咁乜嘢，是吗？有原因的。呢节嘅经文喺哪里？马太福音十六章最尾嘅一节经文。第十七章是讲乜嘢？登山变像。彼得、雅各同埋约翰见到喺千禧年发生嘅事。千禧年是什么呀？是实实在在在地上有一个犹太人的王朝，由耶稣基督来到掌权一千年。就是登山变像，就是给我们见到千禧年国所发生的事。哇，你说牧师很多人现在都不讲千禧年的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落伍啊？你是不是你赶不上时代了？还讲紧千禧年？喂，为什么现在人不讲千禧年啊？是撒旦的作为。撒旦不嬲在历史当中，在旧约是想杀死耶稣基督，不能够是来到这个世上。为什么？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说耶稣基督将会伤撒旦的头。撒旦知道的，他不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战胜他，战胜死亡，战胜罪，所以一直想杀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知道？他令到人犯罪，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神是要将世上所有人杀晒，但是仍然保留了神，仍然保留了挪亚一家，是吗？ 在住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很多的大屠杀，在这王朝犹太人的王朝，撒旦曾经是想灭绝王室，透过有一个女的皇帝叫做阿他利亚，记不记得这个人，想杀晒王室入面的人，又是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还有呢，以斯帖的时候，记不记得有哈曼，又是想将犹太人灭族，以致耶稣基督是不能够来到世上。但是当耶稣基督真的来到世上呢，他就改变枪头了。在住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三节，说大龙开始攻击妇人，妇人生了个仔之后，仔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由以色列出来的，是吗？所以以色列就是妇人。生了耶稣基督之后，撒旦就攻击这个妇人，攻击以色列。他不想犹太国诞生，他不想有个千禧年国，因为他知道在千禧年国他自己是会被捆绑一千年，所以他引起仇恨，世上很多人憎恨犹太人。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哇杀了成几百万的犹太人，是吧？撒旦在后面，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憎恨以色列？原因亦都是撒旦不希望千禧年来到实现。其实千禧年国是早期教父所教的，例如早期教父帕皮亚、爱任纽、波吕甲，他们都是教有千禧年国的。嗱，你想知道启示录最好的解经家是哪个啊？就是帕皮亚。帕皮亚是哪个啊？是约翰，使徒约翰的得尔门生嚟噶嘛？使徒约翰写启示录噶嘛？你想知道启示录点解？你梗系揾帕皮亚噶啦。帕皮亚话有千禧年国。咁点解过咗二三百年后冇咗啊？嗰啲人开始唔再开始讲千禧年国啊？就系又系撒旦嘅攻击。嗱，开始有乜嘢啊？奥古斯丁同埋俄利根佢哋用形意、用寓意嚟到解经，一时间实实在在地上嘅千禧年国变咗乜嘢啊？心里面嘅国度啊，形意唔再系实实在在嘅地上嘅国度。撒旦搞鬼，点解啊？撒旦喺早期嘅时候攻击教会，系嘛？如果你读教会嘅历史，你会知道嗰啲基督徒非常之嘅虔诚，情愿系上十字架，好似十二个门徒一样。当撒旦攻击嘅时候，佢发觉咦唔掂，强硬嘅手段唔掂，咆哮嘅狮子唔掂，佢就点啊？灵巧像蛇，系嘛？点样啊？一时间教会被罗马政府来到是接纳，就是谁啊？君士但丁。一时间教会是由国家来到支持，你是牧师，你站在台上，哇，你个米饭班主啊，君士但丁就在听你讲道，你够不够胆说喂，耶稣基督就快回来了，他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千禧年国，扫低晒地上所有嘅王朝，包括你罗马政府，你够唔够胆讲啊？斩头噶嘛，系嘛？所以慢慢慢慢就变成乜嘢啊？系一个形意解经，心入边嘅国唔再系千禧年国，全部系撒旦嘅计谋。佢亦都引起好多人憎恨犹太人。我头先讲过，君士但丁就系其中嘅一个例子。佢曾经讲过，我哋不要同可憎的犹太人有任何的瓜葛，有任何共同之处，甚至他不想复活节和逾越节在同一日。其实复活节我们是庆祝逾越节，是吗？这个就是变到怎样啊？撒旦不希望有人是知道有千禧年国，他希望不会实现。那现在我们是什么的时候啊？是教会时期的吗？教会时期之后呢，随时一声号响就点啊？耶稣基督翻嚟，嚟到迎接教会啊嘛。嗱，喺度教会时代有好多人已经死咗噶啦，但系呢啲人会复活。若果耶稣基督而家翻嚟啊，喂，我哋呢班未死嘅人会点啊？喺半空就接咗去啦，同耶稣基督一齐系嘛？但系复活嘅人会喺我哋之先，我哋点知道啊？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十六同埋十七节，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然后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啊？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不单止我们和耶稣基督在半空相遇，我们的身体都有改变，会成为不能朽坏。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会有完美的身体。 所以教会的人都会有荣耀的身体。然后我们上了天堂呢，地上会发生什么事啊？有七年的大灾难。首先 以色列人要经过地下七年的灾难。在这七年的灾难会发生什么事啊？撒加利亚书的十三章八节预言，有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会被剪除，三分之一呢是会保留下来，他们会仰望所被砸的，就是被刺穿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是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有神的灵会晓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是会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是能够进入神应许他们的国，就是千禧年国。 然后我们会跟耶稣基督一起回来，在千禧年掌权。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记不记得啊？是吧？所以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回来，我们的身体会发光。但是七年灾难信主的人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他们还是肉体进入千禧年国，所以在千禧年国还会有死亡，但是人的寿命会很长。在树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二十节，你一百岁死的都叫做 BB 仔。那时候的人会怎样？活到成九百岁，因为你千禧年嘛，活到成九百岁，一千岁的嘛，跟什么很相似啊？记不记得人类开始的时候那个岁数是什么啊？个个活到九百几岁的，是吧？阿当啊，是吧？还有很多人都活到成九百几岁，好像有一个回复到去，人很长命，然后呢去到新天新地，就是好像再进回入去伊甸园一样。好有趣啊。所以进入这个千禧年国有什么人啊？教会已经死了的人，或者是未死被提的，有荣耀的身体进入千禧年国。还有些是凭着肉身进入去千禧年国，是吧？有外邦人，有犹太人，还有一种是什么啊？在千禧年国出世的人啊，千禧年国出世的人是还有罪性的。我们这班人有荣耀的身体，就再没有婚嫁，再没有生儿育女，但是在千禧年国还有生儿育女。所以是有三种人，是吧？犹太人、外邦人，在说千禧年国出世的都没有荣耀的身体。我们看看有样东西很有趣，在登山变像有些什么人啊？有摩西，有以利亚，有耶稣基督，是吧？摩西，哇，是代表什么啊？在主内死了的人，教会的人，是吧？复活了，好像摩西一样。以利亚代表什么啊？当耶稣基督回到来这个世上，迎接我们未死的基督徒呢，好像以利亚一样被提，未死就被接了去了，是吧？就好像以利亚一样咯。耶稣基督就当然代表他自己啦。哇，彼得见到什么啊？三个人身上都发光的。为什么啊？他们有荣耀的身体嘛，是吧？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但是还有什么人啊？彼得、约翰、雅各代表什么啊？就是以肉身进入千禧年国的。他们身上有没有荣耀的身体啊？没有，是吧？他们照着肉身进入千禧年国。跟我刚才讲是有三种人，就好像有三个门徒一样，彼得、约翰和雅各。在树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八节，我再读一次，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常死没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个其实是给我们见到千禧年国又是一个榜样来的。所以 点解天父话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耶稣基督又俾咗我哋一个榜样，就系、是、好似佢受洗一样，系嘛？所以呢个系都好重要嘅经文。嗱，我越讲就越远啦，所以我而家又要翻去我父亲嘅嗰篇度。嗱，点解我会讲呢样啊？就系、是、因为天父肯定耶稣基督话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哋都好应该嚟到肯定我哋嘅仔女，其实我哋嘅仔女好渴望我哋系能够肯定佢哋，嚟到系鼓励佢哋。但系好可惜，中国人嘅父母点样啊？啊，你唔去闹啲仔女都已经好啦，你唔好讲肯定系嘛？有好多时我哋有一样嘢，我成日都听唔明白嘅。哎呀，唔好赞佢又会赞坏噶，系嘛？我都唔明白点解会赞坏。我哋应该肯定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肯定。旧约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雅各。雅各是多仔公来的，记不记得雅各有多少个仔啊？十二个仔，是吧？在创世纪的四十九章，他临死的时候怎样啊？叫晒他十二个仔来，逐一个来到祝福他们。哇，这个真的很需要我们来到学习。我们很需要跟我们的仔女说，啊，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是我所喜悦。世上有很多个父母都不懂跟仔女来到沟通。我去年年尾看了一出戏《破地狱》，大家有没有看过？《破地狱》好好看的，我也讲了一篇道来到回应这个《破地狱》，是由黄子华，是由许冠文来到饰演。许冠文饰演谁？一个南摩师，一个南摩佬，叫做郭文。他有个女儿叫做郭文月。啊，郭文月认为爸爸点啊，重男轻女，唔中意自己。点解啊？因为呢个南和佬呢、这个许冠文成日都话：，喂，祖师爷唔中意女人嘅，啊，因为女人有月经。哇，那个郭文月佢个女以为爸爸唔中意自己，好嬲好嬲。但系后屘点样啊？爸爸死咗喺爸爸嘅遗嘱嗰度先至知道，原来爸爸帮佢改名叫做郭文月系点解啊？个月字就是玉字旁边一个月亮的月，是珍宝，是宝藏的意思，是国民的珍宝，所以他才知道爸爸有几喜欢他。但是在爸爸在身的时候永远讲不出这句话，就是我爱你，是吧？我们很应该是跟我们的仔女说，啊，你是我的爱仔，是我的爱女，是我所喜悦。我今天这篇道是教我们怎样能够学习天父来到做一个好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来到影响我们下一代。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懂得跟我们沟通，是吧？可能他们是甚至是跟他们有很大的误会，又可能曾经他们伤害过我们。但是唯一能够医治的这个伤害是什么？是我们愿意认真这样来到原谅他们，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所以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仍然在生的话，你可以亲自地走去跟他说我原谅你。但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已经去世了，你也可以跟自己说我原谅了他们，我不再追究，是吧？我是没有任何的不满。最后我会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来到是跟我们自己父母的经验来到影响我们的仔女，或者甚至我们的孙仔孙女。我自己的爸爸是一个真的很好的爸爸，但他不是一个好的丈夫，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我时时都在他身上来到学习我怎样来到对待我两个女。当他做得好的地方，好像个星期日时时都会带我们去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样做得好我就去学习。但他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就尽量做相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父母身上是能够学习到怎样对我们的仔女，无论是好是坏。当我们的父母不懂得怎样来到跟我们沟通，我们应该怎样多些跟我们的仔女来到沟通，是吧？做相反。如果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很冷淡不热情的话，我们就应该跟我们的仔女热情一点，是吧？拥抱一下他们，肯定一下他们。但是不是容易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榜样，我们没有爸爸妈妈来教我们，这件事我们要自己来学习，不是容易的。 但是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将上一代的问题不要再延续到去下一代，就是由我们开始来到改变。所以今天跟大家是讲了一个五点，是吧？我们是要爱我们的子女好像天父爱我们一样，我们是要施予给我们的子女、日常的需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子女的软弱，他们就是好像尘土一样，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亦都是要管教我们的子女，当他们是反叛，不是无心之失，而是他们真正反叛的时候，然后我们都要肯定他们，当他们是做得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父亲节，愿意你都是祝福在座每一位的父亲，愿意你都是能够大大地赐福给他们，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是自己是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父母是有任何的误会，甚至可能我们是被我们的父母来到伤害，但是我们可以拣选来到是宽恕我们的父母，愿意我们父母还在的可以亲身去，但是若果父母已经不在，我们都愿意来到是原谅他们，愿意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父母的身上来到学习怎样来到是对待我们的子女，有好的我们就是照板煮碗来到是做，但是若果有不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是用相反的办法来到对待我们的子女，愿意我们都不会是将上一代的问题继续延续下去下一代，愿意我们都能够将这些问题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能够是终止，能够是改变，愿意我们都能够是有美好的榜样帮助我们，是能够带领我们的子女都能够是信主，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是最喜乐的事。愿神都祝福我们每一家是有子女的父母都懂得怎样来到是教导我们的子女，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